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0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一起唱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一聊，哎呀，让人觉得特别爽的事儿。 哎呦，什么事儿特别爽？这边永远的儿媳妇都已经说了， 说什么了？ 发年终奖了， 太好了。 哎呦，发多少？跟我们分享分享。 哎，就是怎么 着？缠缠我们， 刺激刺激我们是吗？ 哎，是让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呀。 嗯，特别爽的事儿，我觉得，比如说啊，在大冬天里边，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能够去，比如说海南啊。 哎呦， 躺在沙滩上享受着阳光， 是 冰凉的椰汁儿。 哎呦， 哎呀，想想都很爽 啊！这阳光、 海滩， 再把你的这个皮肤稍微晒得更加的古铜色一点， 晒成古铜色。 哎呦，多好啊！ 哎，还能 多爽啊！ 对，还能这个潜个水。 哎，是，我突然想到了这。好多朋友说很爽的事儿啊，都想起说旅游的事是很爽的， 哎，没错， 这可以脑补脑补。 嗯， 还有什么呢？哎呀，吃着一顿，想了多少几个月的这很长时间的一顿大餐， 哎，你别说， 终于吃到了。 嗯，我这个 太爽了。 刚刚过去的元旦小假期里边哈，就我想吃这烤鸭，想了可能得有俩月了吧。 哎呦，吃着了吗？ 哎，吃着了。 你看。 太爽了， 是吧？ 油滋滋的，哎呀， 哎呀，尤其是卷的那过程，是吧？ 是的，是的。 哎，你每次卷烤鸭，你是卷很大一堆吗？还是说多卷几个饼？ 我会卷很大一堆。 咱俩一样，我这可劲儿的往里边卷啊。 所以咱俩坐这儿呢。 哎，是，反正它那个饼也挺大的，往里边卷。哎，我去吃那烤鸭呀，特别多品种往里边卷， 嗯， 鸭肉、鸭皮，加上鸭酱，再加上黄瓜条， 对，山楂条。还有那个梨儿， 甚至还有什么水果， 哎，是 的，都往里边卷， 哎，就是卷的满满当当的一个， 哎， 一口闷嘴里， 哎，对，那个味道真好啊， 嗯， 哎，所以说之前说烤鸭是不是美食，还有这种讨论，竟然， 嗯， 当然是美食了， 是的，哎，而且不光是这个入口的感觉让你觉得很爽， 哎， 制作的过程 是， 虽然这鸭子不是咱烤的吧。可是咱送到嘴里前一步骤是咱自己做的呀， 哎呦，我想跟师傅学怎么烤鸭这事儿， 嗯， 是吧，哎，烤鸭上面得刷一刷那一层油，是吧， 挺难的，还分什么果木烤， 哎， 枣木烤，烤出来味道都不一样， 是， 大家没事多看美食节目，太爽了。有朋友说了， 哎、 不止吃的爽，看的时候有时候也很爽。 哎，不是，所以这个《舌尖上的中国》那么受欢迎呢？ 没错，勾起了大家对于美食的一种欲望啊。其实这个美食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 嗯嗯， 你看这边还有、 哎、吃，哎。9290说元旦期间我也吃了一顿霸王餐火锅， 哎呦 特爽、 您是 那意思就是没 花钱 呗， 那肯定是中奖了， 嗯嗯嗯、 提前抽中的过去随便吃去了， 是 啊，估计人家那家饭店肯定是特火的一饭店 啊， 就可能 是那捞来捞去吗， 哎，我觉得必须得是特别火的店才能有设置所谓霸王餐， 嗯， 否则经营一般的这您这胃口再大一点， 钱还没挣着呢。 人一个月的这个流水多少是吧？ 全 都 给你们给我吃了。 哎呦，是啊，您都给吃进去，那能行吗？ 哟，哥大爷正在吃着呢啊！ 哎呦， 他也吃了霸王餐的火锅大餐。哟，合着这家店， 哎呦， 要不咱俩也去试试运气？ 鸳鸯锅是，别忘了下点虾滑，特别好吃 啊。是， 这他还说了是要过腊八了，准备喝粥、嗯、啊，就腊八喝腊八粥。很爽的一件事儿啊！ 哎哎，可以说一说这个腊八粥哈，这各地的腊八粥里边的食材都不太一样。 没错， 哎，可以给我分享一下你们家，到了腊八那天啊，都会吃哪些？哎，虽然说有点早哈，但是早点馋馋我们吧。 哎，是，宋彦军说了，特别爽的事儿是最近看球赛啊，他喜欢的球队总能赢球，这感觉就特别的爽。 哦、嗯， 那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最近什么事儿让您觉得。特爽啊， 哎，这从高级道上一路驰骋下来，爽不爽， 哎呦太爽了。 我说到这滑雪这个事儿了啊， 是 冬奥会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届时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和这个冰上雪上，让人看完之后哈、 哎、 即便我们没有上去真是滑冰滑雪，但是看完之后肾上腺激素暴增的很爽的感觉， 没错、嗯、而且您要是就算不去参加这个冰雪的相关运动，您把这个比赛看明白了，我认为也是一件很爽的事儿、 嗯、 咱们冬奥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哎呦，冬奥会这就30天的时间就要开始了， 嗯、 大家多期待呀、啊！那看到了最近几天关于冬奥的消息是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在像今天哈，进入到倒计时30天之际，也是有很多相关的消息出来的。 哎， 啊，比如说今天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亮相。即主媒体中心投入运行新闻发布会就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先生、严家荣女士正式和媒体见面。那赛时呢，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联合国教委会新闻发言人、国际残奥委会新闻发言人将共同主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的最新情况呀，同时也回应国内外媒体关切的一些事件。 哎，是的，发布会的现场两位新闻发言人向国内外注册记者发出了冰雪之邀，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与大家相聚，在双奥之城携手创造冬奥会的精彩历史，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积极传播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人民战胜疫情带去信心和力量。啊，确实，这新闻发言人，哎呦，这口才都是相当的厉害了。 嗯，是。除此之外呢，同样也是在今天哈，我家门前办冬奥，冬奥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系列动画片也上线了。这动画片呢，一共有8集，主题呢分别是绿色出行、垃圾分类、文明骑行、爱护城市家具、文明驾驶、安全家园、无障碍环境和城市清洁等等。系列动画片呢，运用2维动画的形式，通过动画片传递了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冬奥、共享冬奥的心声。同时呢，这个动画场景哈也充分展现了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城市风貌。今天呢推出第一集的主题就是绿色出行，我们一起来。 哎，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为推进北京冬奥会境外设冬奥必要人员提前来华闭环工作和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呢，国家体育馆会从1月6号的0时到1月23号的0时开启小闭环的管理模式。这个闭环的期间呢，外籍人员将会进场来制冰。 在小闭环期间，涉澳相关的外籍人员会陆续进馆工作。1月6号，转播业务领域的 OBS 外籍人员会抵达国家体育场馆来进行相关的工作。1月9号，体育业务的领域外籍制冰师、技术专家、制服中心工作人员会抵达场馆开展工作。1月9号、1月19号，摄影业务的领域外籍的人员将会抵达场馆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安装工作。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时，国家体育馆将会承担的是冰球比赛的任务啊。 嗯，冬奥会离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近了哈。有朋友就说这个高台跳雪看着挺爽的啊，北京一号线说，但是不敢玩。 哎呦 啊， 这个是您得首先克服速度上，比如说您害怕特别快的东西，这不行。 啊，还克服恐高 啊，高度上还得不行。 嗯， 啊，再有一个就是向下俯冲那一下啊，可能有 的 朋友 失重 的感觉啊，对，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是各种各样的障碍，这可能都不行。嗯，啊，所以这个项目，一般的想要参加是比较难的， 太专业了。咱还是首先挑战一下中级道、高级道吧。 哎，是，但是咱们能把这比赛看明白了，也是一件挺爽的事儿。 哎， 今天咱们两个小时的晚高峰节目，说说最近什么事儿让您觉得特爽。女生宿舍她说了，滑雪特爽。 嗯， 哎呦，看来您滑得不错呀。 哎， 地铁一号线说了，冬泳最爽。哎呦，那您是抗寒能力够强的了。 每次也都只是这个心中默默敬佩一下冬泳爱好者，但是永远不敢去尝试哈。 哎，是，但是冬泳应该是可以练出来的 啊， 真的，耐寒的能力，人其实都是有潜力的。 我昨天尝试了一下，这个不穿袜子， 哎呦， 哎，就是露脚脖子在外边走了一遭 啊。 这冻得我真是觉得我骨头疼 啊！那不一样，那感觉不一样， 是吗？ 哎，是冬泳的时候啊，反正我当时几年前有一个冲动想尝试一下， 真的， 真的，因为我们家周围以前啊真有冬泳爱好者 啊，我也见过。 哎，是，我就感觉怎么这，这大爷啊，这肚子好像是脂肪也挺多的啊，但是好像这还真有用， 不是人家的小棉被 啊，有点小游泳圈，对于冬泳是有点用的。 不是每次我看那些冬泳爱好者从这个冰冷的河水里边上来，浑身通红啊，我也不知道是发热还是发冷。 哎， 啊，当然是热的了，看他们浑身冒热气。 是啊，反正有的时候看人家参与这些，比如冬泳这些运动啊，咱比如我不太可能参与。 嗯， 啊，但也会感觉特别爽， 看着就爽， 默默的为人家加油。 是的， 觉得你们真强啊。 哎，你说到这个，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哈，有些事情呢就也未必说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做了，但是就光看别人做就觉得特别爽。 哎，没错， 比如说扣篮。 哎呦， 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无法实现扣篮这件事儿了。 哎，可以给你设置一个稍微 矮一点的 儿童版的， 或者先我先跳到这个弹簧床上，然后再扣。 哎， 但是也有点危险，我也不太敢。 是， 不过每次去看这个球员这个暴扣的时候啊，都觉得很爽 啊。对呀，啊，欣赏别人在比赛当中一些超难的动作。哎呀，我是完成不了很多动作，包括啊，有一些歌曲啊，我是不可能挑战那个什么 Hi C 啊，更高的高音了。 海豚音 啊，但是我听到这个歌唱家或者是音乐的这些制作人把这歌曲弄得非常的好听，哎，我就感觉非常的爽。 是的，就是鸡皮疙瘩都起一身的那种感觉。 哎，是啊，大家这边都在聊着。孙东玲他说了，首钢队2021年两次战胜了强队，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觉得看得很爽，看得特爽。但是我觉得得在季后赛里边见真章。季后赛首钢队如果能冲进四强或者有更好的成绩，那不是一个更爽的事吗？ 嗯，地铁一号线说，1月7号如果能赢下辽宁，那就太爽了。 哎呦，那场比赛是在周五的晚上7:35来进行，好像是我来转播。 转， 哎， 那这个重任交给你了，康乐乐。 是重头戏啊，周五晚上7:35啊，大家那一天应该都在会聊篮球这些事儿啊。 嗯，你那天也穿的爽一点。 哎，是，我争取把这场球给大家转的非常的爽啊。 哎，给转赢了啊。 哎，当然了，这边有朋友说了，这滑冰的项目认为很爽，因为速度特别的快啊。 是的，在冰面上驰骋翩翩起舞，叫什么翩若游鸿，宛若 翩若惊 鸿，宛 若 游龙。 哎，是，这首就是《洛神赋》，应该是。 哎，那也说到这个冰丝带了哈，这冰丝带本身看着呢，就让人觉得哎，眼前一亮。如果能在其中驰骋的话，那就非常爽了。2022年2月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会在里边产生14枚冬奥会的金牌。那截止到目前呢，咱们中国速滑队已经获得了12个小项的22个席位，最多可以有6名男运动员、8名女运动员参赛。而根据中国 速度滑冰集训队总教练兼领队李衍教练介绍呢，国际滑联的冬奥会资格体系非常复杂的，现在咱们女队实现了全项目参赛。男子方面呢，在男子5000米、10000米这两个小项上，虽然还没有拿到正选资格，但是呢还有两次重新分配调整的机会，也就是我们还是有希望啊。男队这边呢也有希望实现全项目参赛的。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呢是2月5号开始，持续到2月19号。中国速滑队将在男子500米、1000米、1500男子团体追逐以及女子团体追逐等多个小项上向奖牌甚至金牌发起冲击。2月8号首先登场的就是宁中岩，他将会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上演首秀，这也他的主项哈。 哎，没错，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赛事活动当中，东道主选手要是能在本土获得冠军或者好成绩， 太爽了， 特爽的一件事儿 啊，就感觉太棒了， 很过瘾。 哎，是，周围都是给你加油的人，多好啊！当然了，在我们中国冰雪队伍当中，迄今呢只有4支队伍是拿到过冬奥会的金牌，花样滑冰便是其中的一支。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当中呢，隋文静、韩聪有望复制前辈申雪、赵宏博在温哥华摘金的这一幕。哎呦，这确实是双人滑。哎，这属于我们的一个也是优势项目了。 是的，每次看这个男生把女生托举起来，也觉得就那一下特别爽。 哎，你觉得是？ 还有在空中旋转也特别爽 啊！就是我特别觉得特别爽的是什么？一瞬间，男生抛出去那一瞬间啊，女生呢，哎，特别的有美感。啊，这 一下就旋转着飞出去了。 哎，对，落地， 对，很漂亮的一个落地。 是啊，最后男生那个动作还最后是。啊，放开手那一下，还悠出去那一下， 哈， 哎，是， 哎，那个得练多少次啊？ 哎，尤其是什么？ 女生得摔多少回啊？ 女生的这个衣服特别好看， 哎， 飘飘欲仙之感，这一甩起来，衣服特别带感，哎呦，想起我这衣服现在也挺带感的，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这今天带锁链的， 今天走的是什么路线啊？ 啊，我这是走着冬奥风啊。不知道冬奥会上边我们这花样滑冰运动员们有没有设计出这种各种各样好看衣服？肯定有各种好看的。 你这不行，你这链子太多了。 我这肯定不行， 万一撩着自己怎么办？ 哎，是，一般这个冬奥会的这个衣服肯定是非常的轻的。 哎，尤其是在这个冰面上的哈，不管无论是女生也好，男生也好，都是服装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得符合他们这个动作要求，符合配乐的要求， 没错， 整个是一套这个美的感官享受。 哎，是，尤其是男生和女生这俩这衣服一搭配了，就能感觉到，哎呦，他这个所谓的艺术表现力是什么？ 是的， 很大程度在衣服上面能够有所展现。 对， 当然了，在北京冬奥会当中，我们中国花样滑冰国家队是获得了。双人滑2个，冰舞男单、女单各1个，共5个奥运会的名额。这已经是确认了这个相关的名单。 是的，目前就是单人滑还没有确定名单。 哎， 之后呢，从1月20号开始还会进行3站5场选拔赛，从而去确定最后2个参赛席位。而已经确定呢，刚刚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最有可能拿到奖牌的隋文静、韩聪，以及彭城、金阳，还有冰舞的王诗月和柳馨雨。 是的，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这是特别爽的事儿是什么？哎呦，秋风秋雨他说了，遇事不较真儿，悠然自在，快快乐乐，就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儿，就是您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哎，是的， 看啥都爽啊。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爽吧，你就得怎么说呢？有点这个风风火火， 飒爽英姿 啊，对，淋漓尽致。 哎，是，就是不能太磨叽，是吧？ 啊，对，不能太磨叽。 哎，就是 也不能太过于平淡了。 性格讲究什么？直爽。 哎。 是有啥事就说，哎，是，爽朗， 哎， 跟爽有关的这词儿都挺好的。你看， 罗伯特巴乔，哎呦，他跟我们说这个就不太好了。他说我们来了一新的办公地点啊，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简直太爽了， 啊，太凉爽了， 凉爽的凉爽啊！ 哎呦，是，那您千万可别着凉了才行，最好弄个热贴什么的，啊，或者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暖宝宝，啊，这什么暖水袋的，千万您得给续上才行啊！ 哎。 这边还有朋友就说赢强队就觉得有这是非常爽的一种感觉了。一号线说了，辽宁队虽强，但是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反正这个篮球也是圆的嘛，对吧？首钢队管怎么着也是曾经4年3冠的一个底蕴的强队，遇到了同样是强队的辽宁队，肯定不可能一开场就是认输。 就是， 咱们不管怎么样啊，是什么得拉出来溜溜，是吧？ 哎，9290也说了，哎，如果过不了辽宁这一关，那么。首钢 季后赛很难再进一步了，所以 那不一定， 哎，不一定啊， 不一定。 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心态是好的，就是面对强队，面对辽宁这样的球队呢，就是两个字，拼了。 因为辽宁队是联盟现在最强的球队，是属于这个超级强队，广东稍微有点降档了， 嗯， 广东属于是强队一点儿，再往下呢，比如广厦呀、浙江潮州， 强四强队， 对，强队， 啊， 首钢男篮稍微有点在强队和准强队之间，现在往好点打一下就迈升到强队当中了， 那就是第三档球队， 反正或者说第二档稍微弱势一点现在，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都是在不断的调节当中的， 嗯嗯， 所以这场球，放开了打，咱们先打半场再看一看啊，到底是有没有希望去赢。 哎，是，爱吃水煮鱼也跟我们说到了年底发奖金这个事儿哈， 哎， 刚刚儿媳妇儿和爱吃水煮鱼都说到了发年终奖，那就给我们晒一晒具体的数额吧。 哎呦，越多越好啊。 是的，多多益善。 哎，这边还有朋友这个流年千里，他说了，张镇麟对翟小川啊，他说还有郭艾伦对林书豪，他觉得赵继伟和方硕这个几个组的对比， 这几个对位都还挺值得一 看的，我看到了 啊， 他好像更看好辽宁队的这些对位的这个选手， 嗯， 的确，因为辽宁队啊，他这个基本都是国手为主的了， 嗯， 肯定现在是联盟当中状态最好的一个这个水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首钢队各个位置当中也都是有名有姓的吧，这个实力上将啊，就是相互对比对比才能看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呀，啊！ 哎，先生北三也说了，这天儿哈吃凉柿子最爽，透心凉啊！ 啊，冻柿子， 还有冻梨， 哎，是有一些饭店都有切的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好吃。 嗯，冻梨吗？ 啊，对，冻梨真有 啊！冻梨我以为是一整个吃的， 它是那个饭店嘛，给切开了 啊，就黑的吗？ 对，切开之后里边瓤属于是黄不溜丢那种感觉 的，啊，还是梨的颜色。 哎，是，要不然你说这一个人这个 吃不完一整个冻梨， 我是热菜之前先咔咔的吃一个冻梨， 那啥也别吃了， 有点受不了。哎， 是的啊， 你看这边还有，早知道尿炕的说了啊，国安首钢大胜的感觉特别的爽，打游戏排位连胜很爽，吃大餐很爽， 嗯， 发工资很爽，和喜欢的人在一块儿也很爽。 哎呀， 真好。 1908也说了，这个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都是四大人生得意时啊，那是最爽的。 哎，是萝卜的八角，他说了，刚才不介绍了吗？他们单位现在好像这个供暖一般般，他说 新的办公场地，嗯， 哎，已经公司采购了暖水袋50个。 哎呦， 先。那意思先对付对付， 先捂着，叫什么汤婆子是吗？ 是，先暖暖和和的，可能过两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保暖的设施就给修好了。 看办公室里边全都成了小主， 哎呦，是 个个手里一汤婆子。 这边还有朋友也在聊起来啊，各种各样的费油倍儿爽的事儿啊。那最近什么事让您感觉到特别爽呢？晚高峰5点到7点可以跟夏蒙康乐来进行互动交流。 嗯。 当然刚才我们都给您聊到的是运动员这方面的准备。 对 我们国家运动员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了。 嗯嗯嗯。除了这个运动员准备好了之外呢，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冬奥的赛场也准备好了。比如说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高山滑雪背后的科技范儿都有哪些科技范儿呢？据说这个风洞实验啊，就航空航天上运用的技术哈，都运用在咱们运动员身上了，还有一些 3D 建模等等都运用在这个高山滑雪项目当中了。我们要知道高山滑雪项目呢是雪场上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从1936年起加入冬奥会比赛以来啊，它也被誉为是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不光是这个项目是皇冠上的明珠， 是 咱们高山滑雪的场地也是皇冠上的明珠。 哎， 那运动员滑起来呢，看似是很轻盈飘逸啊，但是想要争金夺银呢，却非常的不容易。这背后的体育科学、人体动力学、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等等等啊，都是画插着来的。 哎，是。 所以想要取得好成绩不容易，但是咱们呢，为了冬奥会取得好成绩，由北京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共同承担的科技冬奥专项课题，针对这个雪场风化 环境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可以帮助滑雪运动员去量身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训练方案。 没错， 由此能得出好的成绩。 哎呀，是这个真的是皇冠上的明珠啊，是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一个运动。 嗯， 这个运动想要研究明白的话，得有各种各样的科研支持才行啊。确实，在多个高校共同打造的这个科技冬奥的专题课题的研究之下呢，哎，对于这种雪场风环境的研究，让运动员们能够有一种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也知道这个环境到底是如何的， 也知道大自然接下来的这个动向在哪儿哈。 啊，对呀，比如说在不同的风速的风向条件之下，滑雪运动员受到的这个力是怎么样的？ 嗯， 啊，包括这个风的情况啊，怎么对运动员影响最小，让他们取得最好的一个成绩，都是通过实测的数据来运用 3D 建模手段来建立起了相关的一个环境的模型啊。 嗯，是的，科研人员正是这样记录下风的路线，并且进一步的建模，去摸索出滑雪运动员滑行姿态和气动阻力的奥秘。就是大自然我们没法去改变它，也没法去准确的预知，但是我们可以借用一些这个高科技的手段去顺应大自然，从而呢就利用大自然的一些这个风向啊，包括这个天气啊等等的哈，包括很多气象方面的高科技，我们接下来节目也会为大家介绍的哈。 没错， 利用这些呢去很好的赋能我们的训练。 哎，是。另外也关注到了迎2022北京冬奥会专题展四号在江苏的苏州开幕了，100多届历届的冬奥会相关藏品与广大苏州市民见面，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的首棒中国火炬手李佳军还是带来了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本次专题展共展出历届冬奥会的海报、徽章、吉祥物等等的各种藏品117件，展览是以时间为轴，展示了近100年来23届冬奥会的精彩瞬间，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史，并传播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相关文化呀。 嗯，是的，我们今天聊很爽的事儿哈。大家刚刚说了，有这旅游很爽，吃好吃的很爽。刚刚还看见谁说开豪车也很爽， 女生宿舍说的。 哎，是的，是的。哎，你说这天开敞篷车在外边是不是也很爽呀？ 哎呦，那您是不是得穿2层大棉袄才能？ 得戴头盔。 哎，是。燕林说啊，吃个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糖葫芦就感觉很爽了。 嗯，同意同意。 哎，是。 啊，女生宿舍还说，咱们穿好看的衣服也特爽呀。 没错。 哎， 尤其好看的衣服给喜欢的人看，而且呢 还被夸了。 啊，对方还说了你衣品真不错呀。 嗯。 哎，是。或者说人说了，哎呀，你这穿衣服有点土啊， 这什么衣服穿你身上都好看，你就是衣服架子。 哎呦，是，那你是夸衣服好看还是夸我好看？ 当然是你好看了。 哎呦，那是我们最希望的事儿了。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可以看直播互动听节目，感觉特别的爽。 哦，谢谢。 没错，这是全新的融媒体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的感受。 嗯， 这边刚才有朋友说去旅游就是一个特爽的事儿。 嗯， 旅游很多朋友喜欢的是什么？ 冬天里边看海。 哎， 夏天在海边也有的玩啊。 啊，是啊。 冲浪啊， 啊，大家都喜欢海，那咱们就一块儿去看海。 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不出个逃， 你的心不在，你总 是想到， 我只想要 陪你陪你去找， 好的，今天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最近什么事儿让您觉得特爽。这首歌有的朋友听出来了，是周迅演唱的 信歌。 是的，哎呀，周迅的声音真好， 哎，长得也好， 演戏 也很好， 演技还好。 是的， 咋啥都这么好啊？是吧？看周迅演戏特别的爽。 哎，一个妙人， 哎呀，是。有才，这边好多朋友还说了特别爽的事儿。马到成功他说了，悠然自得。 是的，看见啦， 非常的爽。 嗯 啊，就是天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烦心事儿， 哎， 什么事儿都能处理的相当的明白，多爽啊！ 哎，灰太说，哎呦，我今天没带老花镜， 哎呦， 参与互动有点困难了，这不太爽了，我只能打会儿羽毛球。先听一会儿吧。 是，光听也行， 光听也行，也注意这个安全哈。有羽毛球，有的时候你大冬天的没活动开的话，容易扭着， 哎， 脚腕呀、手腕呀什么的， 注意点腿脚。 是的。 这边乐康他说了，听我们节目点赞最爽的，那咱们来看一下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的情况吧。 哦，还是你吗？ 还是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儿，第三爱吃水煮鱼，第四一抹绿色，第五4178PP。第六9489，第七孙东龄，第八马哥，第九西边老好，第十罗伯特巴乔，第十一，这是我怎么总读串行了？这第十闲人北三，第十一大辉698，第十二飞鱼，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看海 离开你以后才知道， 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 谁知道你需要的不明了， 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 是想到， 我只想要 陪你去找， 我知道你并不是 不想要。 好的，咱们这时段先给您说到这里，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咱们再给您聊回来呀。 一会儿聊。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冷场。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一聊最爽的事情。 哎呦，最近什么事让你觉得特爽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看电影特爽，女生宿舍，还有谁说的？这灰太牛郎看了《远山的呼唤》啊！哎呦，这是高仓健老师的 啊，有年代了。 是啊，虽然说有年代，他说仍然很喜欢，很爽啊。别说一些老电影，还真的很有味道啊。 我这样的00后没有看过啦。 啊，是我这我还能往10后说吗？大家也不信了。 就是啊，灰太，哎呦，说灰太说我在车上又翻出了一副老花镜，又爽了。 哎呦，是就是想找东西的时候一下能找着，这是一个特别爽的事儿啊。 是的，是的。陈震说最爽的就是咱国安首钢，哎，我爱的勇士 AC 米兰都赢球了。 哎呦，您喜欢的球队赢球了，那您可不是倍儿爽吗？ 哎 哎，咱马上将会为您带来一个连线，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资深记者袁野。袁老师您好啊。 康老师好。夏萌好。 哎，袁老师，很多球迷想让袁老师给我们盘点盘点，中超已经收官了，这个赛季袁老师觉得看的爽吗？ 其实对，按照每年的常规动作，我们确实联赛结束之后都要盘点。但是你说今年这个联赛呀，割裂的真的是让我们都有点回忆不起来第一阶段，或者是第二阶段，包括这个第三阶段这个争冠组、保级组的一些比赛。我们现在能记得可能就是，12月份这个保级组、争冠组的各八轮比赛，再往前都觉得很遥远。今年说如果盘点中超联赛，第一就是说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没有办法抗拒的原因，再次采取了赛会制，所以说对于球迷来说非常遗憾吧，没有办法到现场看球，这个对于联赛还是有一些影响，对于球迷观赛，对于球员比赛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今年的联赛，你看一些我们过去印象中的强队，不再强劲了，当然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像广州队啊。因为他的背后集团，广州恒大出了问题，然后国安呢也是因为这个四大外援都走了，然后也是俱乐部现在也确实比过去面临了很多的困难。过去我们说争冠行列里面肯定要有广州队跟这个国安队，现在这两个球队也算是今年掉队了。然后山东队，我们说过去虽然是过去10年吧没有拿过冠军，但是他一直比较稳定。今年山东队的夺冠呢，算是一个在情理之中吧。他的投入啊非常大，人员实力也是非常厚实，所以说对于山东队来说，今年算是这个乱世中出现了这么一个豪门，一个比较稳定的球队。至于这个今年还有大家以前比较关心的保级组的比赛， 是， 喂， 您请继续，袁老师请继续。 对于大家关心的保级组的比赛，确实是很多球队也不是很多球队吧，像有一些球队早早就开始躺平了，你像青岛队。他今年经历了一个13连败，对于他影响比较大。但是可能因为今年这个赛制吧，是因为这个附加赛，他马上这个1月8号跟12号还要跟中甲的球队打2场附加赛，如果能够赢下来，还是可以留在中超。所以说，总的来说，今年中超似乎给大家提起的兴趣不高，无论是夺冠呢，还是保级啊，似乎都没有过去那么刺激，没有过去那么大的一个悬念。 所谓的平平淡淡才是真啊，就是现在中超联赛大家之前大鱼大肉的大餐吃太多了，好像从今天开始大家球迷们这个胃口啊适当的要缩小一点了，包括这心理预期可能稍微要降一点了。这边有球迷想问问袁老师啊，说未来的这个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国安队啊，在之后的这个赛季啊，这方面你有什么想要进行前瞻的吗？包括整体俱乐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运营等等的。 对于国安来说，这一年总体来说还是令人失望吧。可能我 不知道球迷们是不是有这一个想法，我说这个失望是从年初外援就没有及时返回来，因为奥古斯托呀，像费南多呀，因为可能家人，因为他个人原因没有返回来，然后后来又解约，后来随着比埃拉受伤，然后金敏在也走了，最后一个是巴坎布也走了。我们当时我们随着这几大外援都走了之后，就预感到今年国安那个成绩不会太好了。然后最后呢，我们说进入争冠，但是我们说国安能够进入争冠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个还是得益于当初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战胜了上海申花，当时可能觉得不可能进入争冠组的。现在想一想，我不知道球迷有没有相同感受，如果说现在国安这些人员去打保级组的比赛，会不会打得比较惊险比较艰苦呢？就是对于国安来说，这一年我觉得结果还是有一些令人失望，希望明年好好总结，好好能够重新打好明年的比赛吧，打好今年的比赛吧。 哎，是。还有袁老师，有球迷想问您关于这国安队一些球员啊等等的这个所谓续约的事儿。看到这边我们的老听友1908点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啊，包括王子明、巴顿、于洋等等等等的。在这个所谓的续约上边，袁老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对，之前有一些球迷关心的问题，你像首先说张稀哲、于大宝这两个。老队员也算是核心队员了，他们都有合同在身，不会离开，俱乐部也没有打算卖掉他们的意思，他们都会按照原来的合同继续延续。然后到期的合同到期的这个于洋正在跟俱乐部商谈之中，通过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是于洋续约的可能性非常大。巴顿合同已经到期了，巴顿这个当初是因为还有一年的情况下，国安给他租借到金门虎，这个确实有点难以想象啊，等于租借回来。这个租借期满，他就不是你的人了。虽然现在国安也在商谈续约，但是跟国安一起去竞争巴顿的俱乐部还有很多，而且看上去对方可能更有竞争力一些。所以说巴顿我感觉留下的情况现在目前看不是很乐观。但是我觉得国安如果说想在未来几年长远发展的情况下，像巴顿呢、王子明、张玉宁这三个前锋线的选手还是应该留下，因为他们三个年龄还是比较好。王子明现在还有一年合同，应该。他至少在新的赛季没有问题留下来啊。 是，这边还有我们听友马哥想问问袁老师啊，说这中超还能来比保利尼奥强的外援吗？还有球迷就是回复他了，说能来跟塞保利差不多是就不错了。袁老师给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吧，哈哈。 从价码上看啊，价码就是从转会费上来看，估计悬，因为当时这个塞保利也是顶着这个500,000欧元这个身价来的，现在想找这个500,000身价的。因为有这个限薪令，有这个投入帽限制，但是你能不能找他跟他能力相配的，我觉得也不一定找不到。我就说拿咱们去年包括今年在中超已经效力过的一些外援来看，你像河北队曾经引进过韩国联赛最佳射手马尔康啊，然后这个克罗地亚的后卫梅米舍维奇，这些队员的能力在中超甚至在亚洲都没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俱乐部在选择外援的时候要眼光更准确了。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袁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了。 再见， 再见。哎呦，这边大家都聊起今天的话题，最近什么事让您觉得特爽？这是谁呀说的？ 谁？ 时光雕刻说的，就馋我们呢。啊，说元旦期间吃了一顿牛板筋火锅，特别的爽。 哟，这我还没吃过呢。 我真没吃过。 嗯， 牛板筋火锅 应该是先把这个牛板筋先卤着。 那您的牙口挺好的呀。 那应该就是闷烂了吧？ 我一般不太敢吃牛板筋，现在有点塞牙。 啊，是的，是的，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晚上总吃糖，牙稍微多点缝就不能吃这些什么筋粒儿，就这一类的了，是吧？就都塞 牙。 牙 吧，洗洗牙去吧。 哎呦，是我最近总用电动牙刷刷牙呢。 哎呀，老皮1234说，大年初一看国足不也挺爽的吗？ 赢了挺爽， 输了也能挺爽。 输了一些这个网络上边的评球者嘴上能挺爽的，是吧？ 不把门了就啊。 这边还有灰太牛郎，他说了，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应该是友谊第一。和平交往， 是的， 共同爱护和享受大家共同这个交流的平台，没错。 嗯， 因为看到的是啊，这两天总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啊，就为了球队， 对， 你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开始相互之间的争风吃醋， 嗯， 然后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言语了。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大家都保留自己的喜好， 支持什么队，您还支持什么队？但最好呢，就别说对方的坏话，您就说支持 A 队啊，别贬损 B 队就行。这样可能大家相互之间，哎，各聊各的。相互之间也都能够所谓的这个容忍，否则就容易掐架啊！这 是 我多年混迹各种足球、篮球论坛当中所总结出来的一点呀。 嗯，而且我们这是一个开放的聊天场，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啊，包括一些这个广播听众爱好者啊等等的，都能够齐聚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和我们畅所欲言啊，不要因为说是哎呦我来你们这儿聊天了，我还就是我想说又不敢说 啊，就 别别扭扭的， 不用来这屋了，你说不用说你非得来了你就必须得是支持某个队，这不用，但是呢，最好也别非得说某个队的不好啊，咱都说好的多好啊。 对，我们这个规则呢就也没有什么太多条条框框的，就这么一点， 是大家聊的开心快乐就是一件最爽的事儿啊， 是的，不要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哦， 没错，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最爽的事儿，大漠胡杨他说啊，三号的过生日收到了全家五个人的给祝福的红包啊，挺爽的， 五个红包都是大红包吗？ 那肯定，我觉得肯定大红包了， 哎呀 太爽了，但是他还说了，以国安现在人员的构成来讲，取得这种成绩，联赛先排第五位的这个今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所谓的知足者常乐呀。 荣成斋也说，国安2022就是养好身体，休养生息，锻炼年轻队员，2023年咱们再说吧。 是啊， 面包总是会有的嘛。 啊，对呀，这真得休养生息啊，因为现在球队啊，你感觉啊，下赛季还是泰山和海港，好像是这俩队实力最强。 嗯， 你想跟这俩队争冠，尤其跟泰山争冠。好像那得是有这天价的手笔引援，这不太可能，慢慢来吧，各位。咱们什么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球队成绩提升，那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都一点点的来呀。当然这边有朋友也说了，关注到了今天好像是哪位球员的生日啊？ 哟，这都25岁了。 这就是玉宁的生日啊， 比我大，比我大啊， 是 比我虚长几岁，开玩笑的啊。今天是张玉宁的生日，他也发微博感慨说：“25了，可真够快的，可不嘛啊。”这个赛季中超，长春亚泰的儒尼奥尔获得了金靴，张玉宁和戈田宇呢是并列本土射手王。 哎呦，真好啊！ 今年也是取得了突破哈。 是啊，张玉宁，而且晒出那个图片啊，这长头发， 头发捯饬了吗？ 捯饬了， 小油头， 比以前顺溜了不少。 嗯， 我估计回家是拿了这个是吧？ 就那什么 最贵的 啊、 最贵的那个焗油的什么洗发水 啊、 重新焗过一遍。 我跟你说，是最贵的那个发胶得捯饬 啊。这好像没抹发胶 啊，飘逸的， 特别的柔顺的感觉。然后就躺在沙发上边，侧脸一看，哎呦，张玉宁还是挺帅的一个小伙， 是 吧？ 就在家了，不用捯饬了，也上了球场就得这八级大风吹不乱的发型。 你看，就是实在没有大风吹的话，可以学着。 别！ 李铁指导， 学点好的，学点好的。 不是铁子哥那也挺好的， 赶紧给拦下来。 人家自我，这属于自我叫一种习惯吧。就是李铁他为啥吹头发？有朋友不知道，再给您说一下。当年他在健力宝巴西留学那会儿，剪一个头发太贵了。对，一个省钱啊。第二呢，他就是可能留着留着感觉还挺酷的，还是自己的一个风格了，就坚持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坚持自己的风格也是一个特爽的事儿。 别说总吹总吹，挺费气的。 是啊，没事得吃点什么补气啊，多吃萝卜 也可以。 但是不能跟什么黄豆在一块吃，否则这气太多了，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足球这边哈，也有一些这个不好的消息显示了。大巴黎今天也宣布梅西新冠检测呈阳性。目前呢，据说这个阳性已经转阴了哈，离开了罗萨里奥和安东内拉以及三个孩子呢，坐飞机已经马上就要回到巴黎了。1月10号凌晨3:45，大巴黎将会对阵里昂，但这场比赛梅西能不能上场就不得而知了哈。 是的， 只是现在阳性转阴， 确实是乘私人飞机返回了巴黎了。希望梅西赶紧好，因为大巴黎这队还真的就是你说票房啊，很多人就是看梅西去了。另外我们也为您关注到的是中超联赛的附加赛的日程表是已经公布了啊，1月8号周六下午3:30，成都蓉城和大连人的这个比赛。另外呢是同一个时间，青岛和浙江1月12号 下午的3:30，大连人对成都荣城啊，同样的这是两个队之间的相互的对碰。比赛是1月8号和12号， 嗯， 都是下午的3:30啊。 对，一个周六，一个周三， 哎、两场比赛是、 嗯。除此之外呢，在女足这边，因为今天印度那边也宣布了啊，他们国内的联赛因为疫情暂停了，那接下来。哎呀，这女足亚洲杯还能不能在他们那儿举行呢？ 哎呦， 受到当地这个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影响，印度足球联合会呢今天就宣布啊，2021-22赛季的印度职业联赛将暂停6周啊。这个举动呢也让大家担心起了这个女足亚洲杯的举行，因为女足亚洲杯是1月20号开展。他们那方面的计划是，这届女足亚洲杯呢是安排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3个不同的城市，孟买、新孟买和普纳进行。那根据这个亚足联的要求，所有参赛球队呢都要采取泡泡管理、封闭管理，而且现场呢也是全部禁止球迷入场观战的。既然连国内的联赛已经停了，那这个亚洲杯还能不能如期上演，也得打上一个未知数哈。 哎，是。 据说现在咱们女足这边已经开始在上海集训了。 确实，这个再关注关注吧。另外，国际足坛这边看到了一条消息，据说什么？哎，这题目取的是相当的耸人听闻、啊， 很火爆，是不是？ 说曼联 打起来了， 好像曼联要解散了，那意思是吧？ 哎、 说的。这曼联队内讧了，多达11人闹离队。 嗯， 这怎么回事啊？这根据英国那边媒体《劲爆》的消息说，主教练，哎，这个是太劲爆了，这消息。《 劲爆》总是会说一些挺劲爆的事儿。 是，这主教练朗尼克据说正在努力团结曼联的更衣室，啊，因为他们好像研究出来说，曼联阵容当中已经形成一个派系了。有些队员在更衣室里边的话语权超过了主教练，没点名。 哦、那有些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位吗？ 罗呗 啊，罗呗， 那也就只能是 C 罗有这话语权了。 是的，是的。 哎， 哎呀，据说这个有些球员哈，权力很大，话语权很高。那么朗尼克呢，面临着很多迫使他的前任索尔斯克亚被解雇的同样的一些问题。 是。 那一些这个消息源就表示呢，现在曼联有多达11名球员对球队感到失望，都要走。 你看， 那球员对朗尼克教练的战术啊，对他这个人呐、啊，可能都不太满意哈。由于他的任命呢，只持续到赛季结束，因此他在球员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就更加的立不住了。 啊、对呀、 啊。人都想着说，反正你要走了，我听你什么呢呀？ 对呀、啊 嗯， 啊，所以曼联这俱乐部也是的，你就多签点时间 啊，或者你干脆你就找一个能够稳稳当当坐这个主教练位子上的人来 啊，对呀、啊，否则队员们拿朗尼克都当什么呢？ 拿豆包不当干粮呗 啊，是，而且拿令箭当成鸡毛掸子了。 哎呦，是的， 就看不上这教练了，所以说这咋办啊？ 这教练也挺难受的哈。 啊，这朗尼克估计心想，我怎么接这一队呀、啊？哎呦， 还是让我走吧。 是啊，啊，所以他也想，哎，这要能接一个队，是个满级的号多好，而且这比满级的号还特别的顺手，啊，这4梁8柱都是我培养出来的，啊，看来现在这个是。相当的不符合朗尼克之初的一个设想啊！ 哎呀，就只能坐在更衣室里边默默流泪，原是我不配啊！ 哎呦，这个反正看 C 罗能放过这朗尼克不呀、 嗯？ 哎，反正这个新闻怎么我看有球迷说了，有点像黑 C 罗呀、啊？这是 C 罗有那么的腹黑吗？这咱还真不知道啊，各位、 哎！你说是不是他想去做主教练那个位子呀？ 他做主教练，他球现在踢的也不是100%能踢明白呀、啊！ 哎，这个位子给我留着 啊！是。想当教练啊！ 啊， 想跟政治指导学习是吧？ 想在球场上身兼多职， 球员兼教练。 嗯， 哎呦， 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真是脑洞大开啊！ 一顿演绎啊！ 哎，当然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是昨天一位中国女篮的球员，高颜值， 嗯， 赵爽， 嗯， 带爽的名字里边，在社交媒体上面宣布退役了啊！他这个退役的，我看这个文字写的相当的感人， 嗯， 啊，他说。我以为退役时会举办一个盛大的退役的仪式，也曾经说过要斥巨资买一车鞭炮一直放，说庆祝啊退役那意思，啊庆祝自己不再起早贪黑的训练，再不用一年只回一次家，回家了忘了自己住几层了。 哎呦， 你看， 他说再也不用每天训练完还要排队等着扎针治疗，再也不用经常咬牙忍着腰腿脚痛冲刺，可是真的到这个时候有些舍不得。舍不得什么呢？食堂运动灶的饭菜，哎，算了吧，鞭炮的事儿就算了吧， 青春就是全力以赴去爱去拼搏，即使最终世界没有因为我而改变，我也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感谢篮球带给我的一切幸运，感谢爱我的人作为我的坚实后盾，感谢我优秀的团队和战友们的信任和包容，也感谢自己的努力和一次次摔倒再爬起来的勇气。 哎呦， 哎呀，说得太好了。 是，赵爽这个队员真好啊，打球。他当年是女篮国家队绝对的主力啊，而参加奥运会是12年那届，我记得是马赫当主教练那会儿，赵爽是属于是这个一姐啊，或者说是这个前几位吧，这个排序啊，后来可能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稍微有落差了，但是我觉得当年我采访女篮那会儿，总去采访，总能看到赵爽， 总能看见爽爽的赵爽， 爽妹子，你别说， 嗯， 打球真爽， 嗯 啊，她打球速度特别快。非常有观赏性，而且颜值真的是担当啊！各位如果不知道赵爽长什么样的，搜一下， 嗯， 您绝对能感觉到，哎呀，相当的清新的感觉了。 是的，他这么退役的微博一发，另外一位性格也挺爽爽的，这个 CBA 的球员郭艾伦看完了之后，我也想退役。 哎呦， 不行，你回来接着打吧。 啊，是，他是看着人家写这个是吧？ 嗯， 哎呦，说这个是退役之后要是买一车鞭炮放，可能是。郭艾伦羡慕人家 啊，这不太行，现在反正咱们北京肯定是放不了。 哎，他就是表达一个心情。 对对对， 表达那意思， 表达个愿景嘛， 高兴那意思啊。 哎， 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退役的运动员们在全新的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适合的位置，祝他也是未来更加的美好。 嗯 啊，当然说到运动员了，这边大家也关注到了网球，这几天好像很多朋友都说了，澳网一些大牌是不是都能够如约而至啊？ 不知道呀，但是今天我看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就不高兴了哈。 哎， 说凭什么你们这个要求说所有打了疫苗的球员才能够参加比赛，但是你看小德没打，你们给小德开豁免了啊，小德没接种疫苗就可以来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所以当地人不太高兴了啊。 哎， 这消息一出呢，确实引起了四面八方的各种讨论吧。 没错， 这个小德也确认了这条消息，他也表示说呢，自己会向着个人职业生涯第21个大满贯发起冲击。你说你都已经得了便宜了，你就悄没声的就赶紧自己偷摸去吧。 但这个事儿 发什么微博呀？ 但是他必须得说明啊，因为他比如他没打，他去的话，肯定别人记者也会问他。这个事儿我还真的看了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应该是德约科维奇啊，他给他的相关的情况让澳大利亚当地的医学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啊， 对对对， 这个经过综合的研判啊等等等等的啊，据说好像是匿名提交，就是提交好多个人，就是不知道他是德约，我看那个 我才不信呢 啊。对啊，这所以说有很多人就那意思，我不信， 嗯， 啊，认为你就是给这个德约开后门了。 难道不是说澳网你想增加自己的这个吸引力，才必须得把德约给拉回来吗？ 哎， 拉过来吗？ 是， 嗯 啊，所以这事儿好像现在有点说不明白了。但是，就是澳网这边肯定想了，我有像德约这样的超级大牌来参赛， 我还投票房吗？ 啊，那我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了。 有明星在啊，我们这个票就好卖。 哎，是，咱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晚高峰5点到7点，向蒙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最近什么事儿让您觉得特爽。4856他说了，天气寒冷，吃一顿羊蝎子火锅就感觉到特爽，温暖又快乐呀。 哎呀，说的我们俩也想吃了 啊，羊蝎子火锅，哎，吃火锅真上瘾。 哎，是的， 天天都想吃， 一顿接着一顿， 哎， 吃不腻，吃不厌。 是，所以说建议您别选择麻辣火锅啊， 嗯， 那样受不了啊，各位。 哎，羊蝎子也行。 哎，是，来点番茄锅，我觉得就不错了啊。 哎，是。 好，各位继续在微博线下听听 FM 当中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说说最近什么事儿让您觉得特爽。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低迷，体感寒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

吃了了， 觉得没过瘾。 对呀、啊， 味儿不够 啊，就是跟你是一样的。 嗯， 买就买一个大披萨。 是的，就是、 啊、自己啥时候吃到了不想吃为止。 对，就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 哎， 就我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不淋漓尽致、不痛快的那种性格。 是， 嗯， 就是不管啥事儿都要追求一个极致， 轰轰烈烈。 哎，是，另眼看世界，他说了。最让他感觉到特爽的事是现在天天做燃脂的运动、 哦、 出了大量的汗之后就觉得特别的爽啊、 哎、 是排毒，而且您的汗里边啊还要有很多什么呢，负面的情绪都排出去 了。是的是的，人说这个力量运动做多了这肌肉也会酸爽啊。 哎，是啊、这边还有朋友说让我给加精，好，马上给您加精啊、 哎、 刚刚看到。 是的， 哎，跟别人加精也特别爽。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都不会错过的。 哎，是、嗯、还有谁说了啊，这是荣成斋啊，他说，性格的事儿啊，他是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挺，您那意思挺固执的吗？说自己性格， 嗯， 啊，绝不后悔的这种性格，觉得还特别爽。 哦、是的， 啊，总之您自己看自己顺眼就行。 哎，啊，还有说这个每天这个时候听你们俩的节目就很爽，晨曦。 哎呦， 谢 谢 您的支持， 谢 谢 您了。 嗯。永远的儿媳妇说吃多多的巧克力就很爽呀。 哎呦，是，吃巧克力，我喜欢吃那种苦吧溜丢的 啊， 稍微苦点的。 我喜欢吃里边夹那个榛果的 啊， 嗯， 哎，有的巧克力里边还夹的那个什么奶油那一类的， 嗯，酒精巧克力 带馅儿的， 啊， 都有各种各样的，哎，大家这口不一样，我发现啊， 哎。大型犬科动物说了这个，大家表示附议，狐清一色一条龙，爽。 哎呦，结果发现炸狐得赔钱了，双倍的赔钱啊！当然， 对对狐最爽。 您要能狐清一色一条龙， 哎， 那太厉害了，手气得是说， 那必须买彩票。 哎，我这个纵横麻坛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狐过清一色一条龙呢。 我也没有， 真的。 嗯， 我狐最大的就是海底捞。 哎，海底捞是什么？就每各个地方的麻将这个叫法有都不一样，规则不一样。 哎，就是、 海底捞是什么呀？ 就剩四张牌了，分牌。 啊、 那个叫海底捞，捞来了，还是单砸 啊、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我多少多少杠，我记得啊，那个在这个比如麻将竞技当中啊也有，那是算各种翻什么的， 嗯、 很专业的事儿、 啊。对，算各地的算法都不一样。 哎，是，就是那意思，您能够。手气这么的猛是吧，就感觉特别的爽、啊、 有1908就是手气这么的猛，他说我就自摸清一色。 哎呦， 哎呀， 哎，现在好像有很多的这个 APP 里边都可以去就是进行这些方面的这个脑力竞技、 嗯、 这叫 是的是的 是。 可是一般情况下可能大家还是就逢年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的时候， 哎 哎，来这么 搓几把， 助助兴、 哎、来打八圈。 嗯嗯 是，就是不在乎说什么输赢了，就是讨一个好彩头嘛，是吧？ 对对对， 哎， 啊，说这个大饼卷子，大饼卷肘子花啊，大饼卷肘子， 哎呦， 吃的流油啊， 越吃越好啊，越吃越油，这边说吃大肘子不如吃大鸡腿带劲儿，这还有朋友说的，总之，我觉得就是尤其冬天的那这个时段啊， 嗯嗯嗯， 好像油炸食品虽然说。 不太健康 啊，或者说这个卡路里较多， 嗯， 但偶尔吃上一顿啊，绝对是特别带劲。 是的，就是今年冬天刚入冬的时候嘛， 哎， 咱们台旁边不是新开了一个紫光园嘛， 哎， 我就去那儿买过炸糕，在寒风当中吃炸糕的感觉也很爽 啊。是啊，所以油炸食品它 使我们快乐 啊。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咱们都喜欢这油炸食品，它真是有它独特的一个韵味在其中啊。 嗯。 啊，也不能一下把这油炸食品都给否定了， 是 吧？ 是的，是的。水滴无形说，午后喝咖啡，晚上睡不着。最近呢，这个我老婆大人买了速溶咖啡，早上喝一杯特爽。 哎呦， 嗯、 喝咖啡，但我喜欢喝茶。 嗯、 咖啡我嫌苦、 嗯， 茶有一股清香味儿。最近比较喜欢喝茉莉花茶， 哎呦， 感觉特爽。 哎，我那儿 清新， 我办公室全是茉莉花茶。 哎呀，是， 嗯， 可以借我点儿。 我这什么机会送你几包， 谢谢了、 嗯 啊、你这性格特爽啊。大型犬科动物和闲人北三他说麻将也有世界大赛、 哎、是的， 有世界杯呢、 嗯、 可不是吗， 有什么桥牌呀、 哎、 麻将啊都有世界杯呢 啊，这个都是跟智力有关的、 嗯 啊、尤其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麻将世界杯好像是四强选手当中有一个70多岁的我们中国大妈， 哦， 特别厉害， 可以可以可以， 是，但是 另外的这个三强都是国外选手了。 啊、真的吗？ 哎，是。 那我觉得这比赛就没放开。如果放了开的话，这个估计几强都是咱中国大妈。 啊，可不是吗？好像我们这边说限制名额了，是吧？ 是的，是的。 啊，孙东玲他说了，三文鱼羊排烤好的时候吃太爽了。 哎呦， 还有一个特别爽的事儿，去一家比较靠谱的自助餐厅。 嗯。 啊，虽然可能稍微钱贵点，但是您能把所有的美味。 能吃回来吗？ 应该，反正我 吃不回来。 有的能吃回来 啊，太厉害了 啊！当然了，你怎么算跟这个商家算，你也算不过人家，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人怎么着挣钱的 啊？就即便是您这一位吃回来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吃不回来，他还是赚钱的。 是、 嗯、 啊，我指的吃回来的意思啊，就是跟单买，不是单买一个那么算， 嗯、 那肯定能吃回来、 嗯嗯嗯、啊！我一把那个自助的餐费给吃回来呢。 哎呦， 有时三什么299、399、499一位的 啊，是、 嗯、 啊，反正大家这边都是啊、有自己的量啊。刚才有朋友又说了是谁呀、啊？又、喜欢油饼卷油条，这是1246啊， 嗯、 说了、 嗯、 油饼卷油条挺香的。 哎哎，说到这个油饼卷油条哈，我们那儿有个早餐叫做蒸饭包油条。 哎呦。 啊， 这油条能蒸啊？ 不是，是油条外边裹着糯米。 哎呦， 嗯， 那真好， 嗯、 啊，甜甜糯糯的感觉。 是早饭，对， 是。啊、达盖尔说了，糖醋带鱼感觉吃起来就是特别爽。 嗯，我看到发的照片了。 我更喜欢那种啊，就是 炸的， 不要软乎乎的那种带鱼 啊，那就是炸的稍微硬点， 稍微裹点面外边， 嗯， 然后蘸着点这个椒盐吃的，我喜欢那口的。 啊 觉得特别爽， 就先腌一下，再炸，就不用蘸椒盐了，就很好吃。 是，反正这糖醋带鱼呢， 嗯、 软软乎乎的也是一种这个好吃的味道。 不，它这更下饭，我觉得，因为这就是汤嘛， 哎， 拌拌饭什么的。 或者您烙饼， 哎， 鱼汤蘸饼特别好吃。 哎，把这带鱼炸的就酥透酥透的，就那骨头都可以不用吐的， 是、 哎、全都给你嚼成渣了。 啊，对，尤其没吃饭的时候，听各位聊好吃的感觉特别爽， 是 吧？ 哎、 是、啊、馋虫给勾出来了。 一人一嘴的。 Alex 王说了，这个说到最爽的事儿，还得是美食碳水的快乐呀， 哎呀， 是吧？ 碳水是我快乐，的确，的确，的确， 双倍碳水，双倍快乐。 嗯， 我看到有的人吃这个，哎，全都是主食，炒饭。 嗯 啊，加上什么那个炒面， 嗯， 啊，再加上什么各种各样，全是碳水，然后和一块儿了， 就是、 还，哎， 人家说西安就是碳水的盛宴嘛，碳水盛宴嘛，比如说羊肉泡馍就着，这个肉夹馍， 哎， 嗯， 是这边，Alex 王他说了，昨天晚上吃到老妈做的肉饼，这几天特爽的一件事，最爽的一件事了， 嗯、 吃的走不动道了，那可不是嘛、 哎， 那家里边的这个材料啊什么的都巨香 啊，吃一肚歪啊， 哎，这边水滴无形说了。他去过延吉餐厅的大冷面啊，不论冬夏吃一碗都感觉是倍儿爽、巨爽的一件事儿啊。 嗯， 哎呀，冬天吃冷面我也是一大爱好啊。 啊， 我特别喜欢吃，我觉得特别爽口。 哎，这你吃的冷面里边有冰块吗？ 冰块没有，但是有一些这个 苹果， 比较凉爽 的， 对， 嗯、 什么丝儿啊、片儿啊，什么是苹果片儿的等等，都挺凉的。 嗯， 啊，泡菜啊什么的。另外，我冬天吃泡面，我不把它当成主食来吃。我当成一道甜品， 泡面 啊，不是泡面， 面 那个什么冷面啊，冷面 啊，溜缝儿的 啊，对，或者说 正餐了， 开胃的 来来点， 或者餐前甜点也行，先吃两口这冷面， 嗯， 特别的这个啊，提高自己的食欲啊， 是的，是的， 你看啊，这边还有谁呀、啊？说要买炸糕啊，什么什么的，哎，那都是冬 天, 天 红的炸糕， 哎，是尤其冬天吃点炸品啊， 嗯、 是相当的好的一件事。 虎坊桥太远了，咱离这儿离咱这儿太远了， 哎， 我们就紫光园凑合凑合也不错。 哎，咱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给各位聊一聊什么事儿，最近让您觉得特爽。7720CF 也说了，工作只是一种兴趣的感觉是非常爽的， 嗯， 就是如果这件事儿。你又能挣着钱了， 兴趣啊！但不是人家有原来有一句话是说，你拿兴趣当工作，那早晚有一天你的兴趣就不是兴趣了。但如果你拿工作当兴趣的话，你这工作就会越做越好。 我理解他的意思啊，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看球，哎，如果还是一个篮球或者足球记者的话， 嗯， 哎，就是这个报道比赛是他的工作，但是同时也能看球啊，还喜欢球，这可能就是感觉特爽的一件事儿。 嗯。 啊，当然这个就是您的一个。 可是如果像康乐乐或者包括之前这个嘶吼哥似的哈， 畅想。 哎，对，比如一周你转6场球，你试试， 是 你是看了好几场， 哎， 可是你也这个嘶吼了好几场， 啊、 也怪累的哈、 啊。没错，或者您是一个酒店的这个高级餐厅的大厨，天天做菜， 嗯， 您这个做菜之前，学当厨师之前是喜欢吃，但是做着做着呢，可能，哎，刚做那会儿，比如大厨还想，哎呀，我这每道菜稍微尝一下啊， 哎， 后来就是 尝到最后都一个味儿了， 哎呀，都闻都不想闻那味儿了，是吧？ 哎， 也有这个方面啊，但是我认为这个最好您能把工作和爱好相结合，找到一个黄金的分割点，这是最酷的，这是特爽的一件事儿啊。 嗯，是的。啊，还有达盖尔也在说这个大盘鸡特别好吃，有肉也有面，一口下去好过瘾啊。 哎呦，张八爷他说他每天早上来一罐冰镇的可乐觉得是很爽的事儿。 哎，我也是可乐爱好者。 关键这天用冰镇吗？各位， 那放外边就冰镇了 啊。是啊，啊，或者您去趟超市拿着塑料袋拎着回家了，估计那就直接就冰镇可乐了。 嗯，不是，他大早上吃冰镇可乐也挺厉害的，张八爷。 哎，是， 嗯， 我建议您啊，早晨从养生的角度，一定要喝水，最好是温开水， 嗯， 别喝太凉的。喝太凉的，一个是您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血液的系统啊受不了，热胀冷缩这得注意。再有一个，您肠胃也受不了啊。 嗯， 哎， 哎呀，康乐乐，你说咱们俩哈，经常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传播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哈。 是。 可是说归说，做归做，有的时候吧，人吧就是想淋漓尽致一下， 哎， 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是啊，哎，这个也是一个特爽的事儿啊。 对呀， 啊，就是想要，所谓的陪你天天去吃大餐， 哎， 然后呢，俩人一起长胖了，哎，我还是两看不厌。 哎，是的， 我不嫌乎你长胖了。 哎，我们一起胖了，我们也可以一起瘦啊。 啊，是啊。 嗯， 这是一件特别爽的事儿，就是在感情的生活当中啊，你有一个知己，有共同的爱好，而且呢，哎，就是真是胖了也不嫌乎你胖。 嗯， 太难找了。 是的，以前我也看过一个电影，你记得不？就讲俩一块减肥，减着减着就相爱了。 哎，是，好像还有一个电影，俩人一起吃东西， 嗯， 在同一个餐厅，吃着吃着一起变胖了， 哎， 过到一块儿去了， 然后再 也挺好 的。 哎，对，总之得找到您生活当中的那样一个靠谱的人。 嗯，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各位，我认为也是一个特爽的事儿啊，就是能够有一种轰轰烈烈的爱情的感觉， 策马奔腾， 共享人世繁华呀。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河床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心愿，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心愿，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哎，这边阿昭说了，这歌词写的真好啊，共享人世繁华， 嗯，是的， 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啊。爱吃水煮鱼也说了，物质基础非常的关键， 需要矿 啊。是，或者， 哎， 您真得没事努把力去工作， 嗯， 多挣钱呀，啊，这物质基础一充盈了，您相互之间感情再好，那过的就是人间的繁华呀。 哎，这就是怎么说，就是既要爱情也要面包 啊。是啊，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 是，大家猜的没错啊，动力火车的当。 哎，是啊，就是你看这歌唱的，就是一个特爽的感觉。 哎，你看我叫叔叔说，两位今天心情不错呀。 是，咱俩天天心情都很好。 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对秋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共赏人世繁华。对秋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哎呀，是这歌还有一句唱特别好，把握青春年华呀，各位，甭管您现在是像康乐我这二十多岁的，还是像夏萌这种 十多岁的 心理年龄十多岁的啊，咱俩都是心理年龄啊十几二十岁的，或者您实际年龄，有些我们听众啊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些朋友您只要保持心态的年轻， 嗯， 您就特别爽， 对， 特别年轻啊，各位， 拥有一段很爽的人生。 哎，是这边还有谁啊？我看到，啊，体育爱好者说非常喜欢我们现在节目的节奏和风格。 哦，谢谢。 哎，谢谢您了。这边还有谁啊？今天 一抹绿色。 你看， 哎呀，我在吃烤白薯，吃的特爽。 哎，烤白薯要不要蘸那个炼乳啊？ 啊？ 好像我吃过。哎，烤白薯有一种加奶酪的，各位有没有尝试过？是自己烤的吗？ 在 烤箱里。 你别再呼吁大家弄这么多的糖分在里边了。 不是，特别香，各位，由于冬天来点奶酪。哎，大家做菜的时候有没有放奶酪的？就好像，比如吃一些什么， 啊，我知道吃方便面， 方便面加个奶酪， 对对对， 叫什么部队火锅什么的， 对对对 那种， 嗯， 啊，还有一个吃， 就是，空气炸锅，比如炸个什么鸡翅膀也可以放点， 对，放点奶酪，就是那个超市都有卖的小奶酪片，真的特别香，各位下点面的时候给您提醒提醒， 哎，是， 尤其意大利面，有的朋友经常说了，哎呀，咋做不出那个饭店的味道呢？ 那个叫 cheese 粉吧，奶酪粉， 您就缺少奶酪的东西。 是的，哎呀，总而言之，我觉得只要您心情好，其实您吃什么都觉得特香、特爽。 啊，是，说，奶酪多好吃啊！有朋友说好吃吗？老鼠最爱吃奶酪了，是吧 ？Tom and Jerry。 哎，是啊，就那个小老鼠最爱吃奶酪的了。啊，这边还有胡杨林，他说了，让他觉得特爽的事儿，快乐生活的感觉， 嗯， 节目的这种状态特别爽。 是的，青铜也说，我今天吃的是茄丁面， 我看到了 啊，吸溜吸溜的，嗯， 茄丁真好啊，茄丁有寓意啊，各位， 啊，什么寓意？ 家，底下有个家字吗？茄丁，天丁进口啊。 哦， 哎， 这谐音， 产房传喜讯， 哎呦， 要生了， 那得找儿媳妇儿。 哎，儿媳妇儿今天来了吗？ 来了，来了。 啊，是，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最新情况。还有人说，这我们节目听起来这么年轻，就是一个特别爽的事儿，是吧？ 嗯，还有朋友说，哎呦，其实我今天本来心情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你看股票大跌等等的哈。但是来到你们节目里边，我就挺高兴了。爱好者这位朋友， 哎，没关系，一时的涨跌，它只是瞬间的一个得失。 你看我都不在乎，这两天都不敢看这事儿。 您放长远去看了，未来肯定是全线飘红啊！ 哎，是的， 哎。您一定要放长线钓大鱼呀， 哎，即便有所起伏，咱也当是锻炼自己的内心吧。 哎，是，这边看点赞助力榜，今天到目前为止，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爱吃水煮鱼，第四9489，第五一抹绿色，第六1717，第七孙东零，第八4178 PP， 第九大辉698，第十闲人北三，第十一四铁歪五，第十二马哥。哎呦，这真是我们这点赞助力榜好几位新人出现啊，特别的开心。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谁啊？青铜又说了他特爽的事儿，啊，还又提到了国安当年踢了申花一个9-1， 哎呦， 那件事特爽， 这都是老黄历了啊。 是，啊，这个他说记得那会儿三伏天啊，多热呀，啊，但楼上楼下就炸窝了，那乐的呀，嘻嘻哈哈的， 哎， 啊，楼上楼下就蹦两下了，邻居说不上来抗议了， 对 吧？ 哎。你说到这事儿吧，我想起来我那会儿刚工作2009年嘛，国安夺冠那年10月30号，就是夺冠那天晚上，我还有这李维好几个人呢，在看台上一块见证了那个时刻。 哎呦， 然后完事儿之后，我们就去对面羊汤馆了。 啊 啊，当那天晚上我觉得，哎呦，这特别爽。 是， 嗯， 吃好几碗是吧？ 吃了好几碗。 哎呦，老板说了，哎呀，太好了，以后国安多夺冠吧。我们 免单？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啊，没有免单 啊，我们花钱了。 老板说。这一夺冠了肯定生意就好了，是吧， 哎， 带动大家的这个胃口了， 哎，当时是里三层外三层做得满满当当的 啊，可不是吗？另外给各位这个听节目的这个餐馆的这些老板提个建议， 嗯， 以后啊可以晚高峰时段放我们节目， 嗯， 一边放我们节目 吃饭的人肯定越吃越香。 哎，那是不是给我们投点广告什么的 啊？对呀、啊，都可以连带的来，是吧，各位？哎，这都是我们的这个作用，都得起到才行、 嗯、 啊。我们这节目不只聊体育，也聊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玩乐各种事儿啊。这音乐的事儿有聊的，刚才 哎，对 对, 对 啊，看电影的事儿，还有宝姐姐她说了，今天下午一家三口看了个电影，看的啥电影啊？太逗了，那电影特爽， 叫什么呀？ 啊，这样的机会他说还挺难得的。 哎呦， 就是应该是 喜剧片，贺岁档的， 贺岁档的喜剧。 嗯， 哪个电影您跟我分享分享 吧？给我们推荐推荐，让我们去乐呵乐呵。 哎，是， 哎， 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这羊汤馆说有的是哪个馆特别有名的，拆了是吧？ 北平羊汤馆，嗯， 啊，您再找全新的，再开拓全新的这个羊汤。我觉得这个饭店有的时候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也特别感慨，我吃了好几年的楼下有一个馅饼店，特别好吃。哎呦，那馅饼包的呀，真的是让我 还在吗？ 啊，结果这两天好像是挪地方了，换地方了。 那说那就说明人挣钱了 啊，是啊， 人去找更好的食口了 啊。这是结果，像我这种这吃好几年适应的食客，就有点相当的不适应了。 嗯， 本来天天下节目之后，我一般都不愿意在这个周围电台周围吃， 就惦记人那口呢 啊，就想吃那口馅饼。 哎呀。 啊，所以啥事儿，咱比如说做任何的事儿，做人做事儿，或者您做一个事业，能让别人特惦记你，特爽的一件事儿。 华为肉饼离你家应该挺近的 啊， 你可以去试试， 稍微有一点小距离 啊。 我特别怀念肉饼，就是在我们家楼下开的馅饼店 啊， 特别好。 说到华为肉饼，我又饿了。 哎呦，是啊，反正大家都到饭点了，分享各种关于饿的事儿。 嗯， 有朋友说了，咱们一会儿是不是还得多聊一聊？体育其他的一些事儿啊，感觉特别爽的。 尤其在6:30的时候，我们将会去通话马德清马老师，请他对于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再次进行一个复盘。 哎，是，咱一会儿试图去连线马老师啊，因为马德清老师有可能一会儿在踢球呢。刚才跟我稍稍的说，差不多应该没问题。 哦， 再让导播示意给打一下这电话。 嗯， 咱们先聊其他的方面。 好， 关注一下我们家琪琪吧，周琪。哎呦， 琪琪最近 怎么样？最近 比赛 好像 倒没有，但是呢，这个各种各样排行倒挺多。你看这 NBR 也不傻哈，总是拿他去给自己联赛打榜什么的， 门面人物啊， 对对对对， 是吧？ 今天他们官方就公布了第三期球员排行榜。 哎， 周琦继续领跑最佳防守球员，他的队友呢，克里克啊，也是他们队中的这个老大哥， 是 领跑 MVP 榜。 哎呦， 周琦目前为止为凤凰队出场了4场比赛，场均拿到13.8分、7.8个篮板、4.3个盖帽，排名盖帽榜的第一位。 哎呦，真好的数据啊！我们期待着琪琪在澳大利亚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导播已经示意我现在连线好了，咱们接下来这位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是我们接下来的连线的嘉宾。马老师您好。 哎，你好。 哎，马老师这边有朋友想让您给我们总结总结中超今年的大幕已经落下了，马老师觉得今年这个中超看得爽吗？您的笑，这个笑是代表了一个答案啊。但是马老师，咱们盘点盘点吧，就是中超这个联赛，今年这个也落幕了，从冠军到保级啊等等的，再到国安啊，方方面面，你有什么想跟我们盘点盘点的吗？ 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到底的整个这个联赛的最终结果啊，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反应。就是你想各个队，尽管就是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包括整个这个疫情之间，但是很重要一点，还是一个球队的整体的一个实力吧。实力是基础，没有实力啊，就其他东西我觉得都是那个什么，都是白搭。 嗯， 为什么？你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说那个山东泰山，他拿冠军，他各方面的整个这个人员的配置也好，包括外援的到位情况等等，各方面都可以说是这个赛季最好的。你包括主教练就是郝伟，就是他在对那个上海海港队的那场关键性比赛，就是第一回合的那场2-0那种完胜那场比赛，就赛前的整个这个部署准备到比赛中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整个这种战术部署，应该说那场比赛是完胜。各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火候到了吧，就拿了整个这个冠军。 嗯，是 啊， 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好像是，是吧？ 对，相比而言，大家就是说是对国安不太满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很重要一点，外援就是说不到位，对吧？ 这个是赛季之初，这是最大等级。后来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慢慢开始，那个什么，就是说是解雇啊，什么换人。但是换的外援安德森整个这种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好像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或者期待的那样。但是最后几轮比赛中，我想我在节目中以前就说过，我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说是零一年龄段的，就是说是00后上来报名报了那么多，为什么一个不上？啊，最后三轮打了，哎，最后大家三轮打了之后，大家一看，哎，感觉还可以啊。 嗯，是的。 是的。那整个就是回过头来讲呢，你俱乐部也好，或者你球队教练组也好，或者你整个的管理团呢，就是你们从一开始面对可能出现的整个这些问题，有没有预案？想要达到什么，想要做到什么等等各方面。当然现在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国安整个这个人员这几年来投入啊，钱花哪儿去了，人员的问题啊等等，引进的球员等等争议啊，说法比较多。但是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想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成绩最终好，尽管就是说是遇到了整个这个什么各俱乐部什么经济，就是说背后的母公司问题，也包括就是说是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强调这些东西，同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而你做不到？ 嗯，是的。这是马老师对于国安队这个赛季的一个总结。当然了，还有朋友想让马老师也说一说了，这个国家队的层面，这新年伊始，国家队马老师您觉得这李霄鹏指导所带的这个全新的队伍能否有一个全新的气象啊？也看到有朋友之前也讨论了，说这国家队现在要求了这都不能有纹身啊，这些队员等等的啊，从这方面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未来，就是这很重要的两场比赛啊，大家也都是在关注呢。国足未来将会对阵的是日本队和越南队啊，都是大年左右的这两场比赛啊。 对，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是现在，因为前一阶段整个这个比赛就是说打完了，就是大家不太满意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在我个人看来，前面六场比赛应该说是基本把中国队真实的水平，基本完全都表现出来了。那么后面整个就是遇到的整个备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后面也就说的整个这个就是说李霄鹏上来之后队伍能够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是队伍怎么样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先前那支队伍里面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在这换了教练之后，新的整个这种管理团队，新的管理模式能不能把过去旧有的一些问题给解决到。你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印象很深的，就2021年中国队就4场40强赛，然后是6场12强赛，中间有一场可以算热身赛但是又不算 A 级热身赛的那个打叙利亚那场比赛，对吧？那么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国际比赛整个这种机会，就是说同特别是同高水平队伍的比赛整个这种机会，你也就很难去提高自己。你不能说啊，你在中超大家很多说了啊，过去一年不是打了8场热身赛吗，跟中超球队不是打了8场热身赛吗，全部都赢了，进了那么多球。我想说的是，中超跟中超球队打可能是一种热身的方式，但是中超联赛的整体的水平，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是什么样，大家心知肚明。你要提高水平，你必须要干什么，就是要从高手过招，哪怕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输得很惨，但是你只有在从高手的过招过程当中，你才能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才能提高自己。就像下棋一样，你只有找高手下，你对棋艺才能有提高，你不可能说找两个臭棋篓的来下，你说你就能突飞猛进了，对吧？ 没错。 那么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李铁时代国家队一场热身赛没有，那么到了李霄鹏新来了之后，能不能解决整个的问题？以前是中国足协在负责，中国足协作为一个社团组织，他可能各方面能够调动的资源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有限，对吧？那么现在更高一层管理部门来了，那么你能不能帮助整个这个国家队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而且在就是说是应该是去年 就是说是那个李小鹏，就是说是已经宣布对外宣布之后任命之后，整个开会的时候，李小鹏在会上就明确提出来了，就是说希望国家队在去日本之前能够安排两场高水平的热身赛。 嗯， 那 OK， 我们备战各方面整个这个管理部门能不能帮助落实？你不能想的就是说又要马儿快，又不让马儿吃草，基本的一些条件什么东西你都提不出来。 哎，是的。 你完了之后你就说你为什么输？你为什么不能赢日本？你为什么不能赢澳大利亚？你为什么不能赢沙特？你为什么只能拿五分？有意义吗？ 嗯。是，还是要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啊，马老师对于说这个国足队员这个所谓纹身这事儿的一个管理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呢？ 怎么讲呢？纹身这个事儿，我想不是第一次提出整个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说在2019年亚洲杯赛开始之后，当时就是说是中国国家足球队从管理就是说是权限从中国足协移交出去之后。就是说当时就已经有过整个文有过整个类似方面的规定，包括我想大家很清楚，在成立就是说是先前有一个很短期的一个U25国家队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有相应的整个这些东西，但是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正就是说是通过整个禁止纹身取消纹身就能够促进中国足球水平提高了？ 嗯， 我没法给出这个明确的说法或者给出这个答案。当然了，关于纹身本身在国内一直是存在着整个这种争议的，我想我也不想去卷入这其中，对吧？ 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足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本质性的问题。 嗯，是的，我们期待着中国足球能够在未来解决各种各样的这种实质性的问题，让中国足球变得越来越好吧。这时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再见。 好，再见。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晚高峰5点到7点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在我们金戈铁马当中，今天聊的是最近什么事让您觉得特爽。哎呦，花呗小新挣钱了，特爽！ 哎呦，哎，不是说还有一些朋友要给我们晒一晒年终奖的 啊？是啊，赶紧，这个有的朋友心想了，我这怎么好意思晒呀？ 还不露白啊！我就不告诉你们 啊！有的朋友，我祝您年终奖8位数才好呢。 哎呦，个十百千万，哎呦喂， 千万，那太好了！您挣的越多，我们越高兴。 哎，是。 你看花呗小新他说他投资挣钱了，心情大好，特爽的一件事儿。啊，包括刚才爱好者说他这两天的股市稍微有一些跌幅啊等等的， 小幅震荡， 哎，千万别心情不好，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我听马老师一聊国足聊国安我就觉得挺爽的， 哎，是啊，马老师确实挺能讲的、 啊、 也挺敢讲的呀。 哎，马老师为了这个国足也是鞠躬尽瘁了。 哎，是啊，还有朋友关注到了说马老师是不是最近头发又少了，关注国足哪呀，人马老师天天健身呢、真的每回打电话都是哎稍微等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呀、要不然在踢球要不然在跑步、啊，所以咱们 这些个嘉宾吧好像还都是有这个运动的习惯。 哎，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的好处啊、切实的这个好处，特爽的一件事儿啊！大家今天好好聊聊特爽这件事儿吧。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温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让您觉得最爽的事儿哈。 哎呦， 体育爱好者说，听听嘶吼哥最后的呐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哎呀，倍儿爽！ 哎，是，而且嘶吼的这个都没跑调，特别厉害，是吧？哎，嘶吼好像不会跑调，唱歌 会跑调吧？ 会破音 啊，也会 啊， 嗓子破了， 会破音 是。啊， 他没破， 球进啦，就是这种感觉的。哎，下回我也找找这感觉。 哎，是的，你也嘶吼一下。不是，哎，你换个风格，你别嘶吼了，你呐喊吧，要不 是呐喊派的是解说员。 是的， 哎，看一下各位现在的点赞助力榜的情况。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爱吃水煮鱼，第五一抹绿色，第六1717，第七孙东玲，第八默默听专家，第九4178 PP， 第十5755 MC， 第十一大辉698，第十二闲人北三，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嗯， 哎呦，这还有朋友是关注到了，这还有一件事特别爽的是什么呀？啊，就是健身的事儿。哎呦，有朋友说了，马德兴老师说这是健身，说这个袁咔咔老师健身吗？ 袁咔咔老师肯定有他自己的健身的方法。 哎，是啊，反正咱们吧，一说到谁健身吧。别用一种好像是八块腹肌那个衡量 啊，对， 就那个太高标准了， 哎，那叫健美 啊，或者你用 C 罗那标准说 那 就你到 C 罗那个程度才敢说自己健身，那不是。 对，我们普通人平常人健身也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最舒服最健康的一个状态当中。 哎，是，就咱腰更直溜一点， 哎， 啊，线条更利索一点，啊，走路更快一点， 嗯， 那就行了。 哎，达盖尔说看首钢让广东队拿60多分感觉特别爽。 哎呦啊，是赶上广东队这状态最近也不好， 嗯， 啊，广东队逐渐好像掉出今年争冠集团了似的呀，啊，还有朋友都说了啊，喜欢永远的儿媳妇说了是意大利的左后卫格罗索呀，哎呦是那格罗索那解说，黄老师当年那是 黄老师一战成名， 哎，是他当时说的是特爽啊， 嗯， 啊，这边还有各种聊天的事儿啊，您继续的聊着，咱们还给各位说一说资讯方面的事儿啊。啊，这个运动员如果获得了年度的最佳运动员这种称号，那就是一个特爽的事儿了。 哎，到了年终岁末，有不光是有年终奖啊，还有荣誉加身， 哎， 是，真 是 名利双收喽。 可不是吗？ 说的就是汪顺啊，专业的游泳媒体公布了2021年度亚洲最佳男子运动员得主，那就是来自于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得主汪顺啊。汪顺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成为了唯一登上冠军领奖台的亚洲游泳男选手，他在男子200混的决赛当中呢，1分55秒0的成绩打破了由迪野公健所保持的亚洲纪录，并且拿到金牌。这成绩只落后于罗切特和菲尔普斯，排在历史第三。而后的全运会当中呢，他也取得了好成绩，所以这个荣誉实至名归。 啊，这边还关注到的是在墨尔本站当中呢，这个我们国内的选手有好的表现呀，啊，朱琳。在罗德拉沃尔球场是克服了次盘3-5的落后，最终是以双抢七的结果胜出，以7-6、7-6的比分击败了37岁的澳大利亚老将斯托瑟。而朱琳在第二轮中会面对的是6号种子陶森。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新宇状态不佳，以4-6、2-6连输2盘不敌萨斯诺维奇，止步女单的首轮。而张帅错失了次盘的4-1的领先的优势，之后虽然是挽救了5个赛点的机会，但是最终还是连输2盘不敌布雷尔。新赛季上来就是上演了单打的一轮游啊！啊，这是 WTA 250墨尔本夏季系列赛的第二站的比赛啊。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关注到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哈，有些地方要注意的，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加班，回家路上吹到冷风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哎呀，这是不就是冷一会儿吗？一会儿就热乎了呀？ 当然不是了，挺严重的呢。你看这江苏淮安的一位女士 啊，因为长期熬夜加班，那，啊，可能工作原因吧啊，这个深夜骑车回家，第 二天早上呢，这个嘴歪，而且无法闭眼。 哎， 医生就诊断为是面瘫啊，所以提醒大家呢，冬天还要注意保暖，避免头面部直接吹冷风，因为受到寒冷一刺激哈，就容易罹患这种面瘫，一定要注意保暖。当然了，这个为了防止面瘫的发生呢，远离风寒特别重要。不光是受冷风的刺激，平时也要注意休息，保证有好的睡眠。平时生活当中呢，不要有过多的心理压力，要适当的增加运动。你看看运动的重要性。 哎， 在饮食方面也一定要注意，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啊。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面瘫，那也要及时去治疗啊，还是好治的。什么针灸啊什么的，就有些很多方法可以治疗。 哎，确实，所以戴口罩，这大冬天的、 啊、 大北风还是有用的啊。 嗯， 扛住那冷风的第一波侵袭啊，您脸上边就不会那么的刺啦啦的疼了。 哎，我那天还因为我也骑车回家嘛， 啊， 那天还看了一个就是保暖神器， 哎呦， 就是戴在头上，只留俩眼睛 啊， 是不太好看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挺暖和的， 是都给捂住了，是吧？ 啊，都给捂住，嗯 啊。当然这边提到面瘫的事儿，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上热搜的，还说谁谁谁，啊，打了美容针啊还什么的，那叫什么肉毒杆菌， 嗯。 没打好的容易稍微脸好像是 打多了就僵了 啊，表情 不会笑了。 你比如说某些这个演员， 嗯， 哎，好像关注的哎，脸好像比以前是小了点儿， 但是很僵硬 啊。但是怎么该演这个表情啊，该笑的不笑， 嗯 啊，总是一个表情。 不光是肉毒，还那个什么玻尿酸打多了也都会让你 哎， 就是挺僵硬的。 没错，还有一件事容易导致什么，就是脸部。我觉得就是表情过于呆滞，就有点面瘫的感觉， 嗯， 就是平时不高兴， 嗯， 总不高兴啊，那您这表情就凝固在这了，是吧？耷了个眼睛啊，嘴也下往下边这样的不好， 啊， 大家没事调整自己的啊，我们这播音主持叫什么？提拳击， 是的， 啊，两个嘴角往上提一下，在视频里看咱俩这提着。哎，对，就照这个感觉来。 哎， 就算您心情不好，多提几次拳击，照着镜子，心情马上就变好了。 哎，千万别像这个，不是调侃一些这个影视作品里边的演员吗？ 哎呦， 说面瘫式表演 啊，就是不管演啥戏，就那一表情。 啊，是的， 啊， 咱也得换一换嘛。 啊，最可气的还是什么？啊，有些粉丝还挺追随的 啊， 啊，就说他演得好啊，其实就一种表情。 嗯嗯嗯， 这表情还没咱俩多呢，是吧？ 就是，哎，合着咱俩这意思也能去演个戏什么的。 哎，咱俩这有待于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后有这个路子，是吧？帮我们俩联系联系。嗯， 咱俩还是先把这事儿，现在的事情事业做好吧。 哎，是，你看这边，说到了这个事业这件事儿啊， 嗯， 我觉得了，人生当中事业就需要什么贵人。 嗯，有贵人相助。 啊，你看， 嗯 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 嗯， 遇到了贵人愿意去资助，那是一件天大的幸运的事儿啊， 嗯， 啊，当然了，也关注到今天热搜当中啊，这件事儿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各位介绍的，就是某位男生毕业之后了，结果呢，他被资助七年的这个恩人，这恩人把他好友就给删除了 啊， 他想 恩人把他删了，还是把恩人给删了呀？ 哎，恩人把他给删了。 不计回报， 他本来想报答报答人家， 嗯， 啊，结果这个资助者他是西南民族大学的这个学生，叫谢阳啊，想寻找一位资助过自己上学多年的杭州的飞行员，叫兵哥， 哦， 冰块的这个兵，但是这应该肯定是一个代称了， 嗯， 啊，兵哥把他这个微信删除了，兵哥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资助你上学，并不求回报啊， 哎呀， 你看好人， 兵哥这。难能可贵这样的人品哈，但最终呢，记者找到了兵哥。兵哥今年也很年轻，只有32岁。 你看， 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很远的县城，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家庭呢也不宽裕。2013年，他来到了杭州。兵哥说呢，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遇到过一位好心大哥的帮助。 你看， 那帮完之后呢，对方就删除了联系方式。 哎呦， 之前只说了一句，希望他在有能力的时候能够帮助别人。哎，天哪，我好感动，我想哭了。 啊，对，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 嗯，传递下去，对。 是这个事儿真是一个大善啊， 嗯嗯， 啊，他这个善行，有一些确实我们比如做一些好事儿，心里可能还想让人表扬表扬，但这个兵哥他的境界真高啊。 是的，啊，兵哥还说呢，说这个我的朋友圈都有相互屏蔽的哈，啊，我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给他们造成心理负担。 哎， 等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就删除联系方式，也的确没有人再联系过我。这个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的谢阳是第一个去找他的。兵哥说呢，希望他们能够避免受到异样的眼光，自信的去面对人生，啊。 哎呀，这个真好啊！ 是的， 为他这个被资助者找到自信，因为被资助的人啊。我看过之前很多各种各样的报道， 这如果关系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的话，还很复杂这件事儿。 嗯，是的，因为有些人确实会有一些这个自卑心理作祟哈， 那肯定是会有 产生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想法。 哎，是，所以这个资助者，我认为斌哥他真的是一个善解人意之人啊，而且很善良之人，他就理解到了，就是被资助者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面子啊等等这方面的 七巧玲珑心 啊等等这方面的事儿都考虑到了啊，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能够遇到一位大贵人帮助自己是一个特别爽的事儿， 也祝愿斌哥好人一生平安。 没错，这边当然我们还可以给您介绍更多的资讯部分啊，关于这又是跟应用程序有关的事儿了 啊。 你看这边有朋友说经常玩手机啊什么App 啊这种事儿的，您得关注这一条信息 了。哎，这个事儿不光是 App 的事儿了，也是数字人民币这个事儿啊。最近大家也都在关注冬奥会期间呢，我们叫大力去推广这个数字人民币。最近呢，数字人民币试点版的 App 已经上架各大安卓应用商店，包括苹果的 App Store 了。根据官方的显示呢，数字人民币试点版 App 是中国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面向个人用户开展试点的官方服务平台，提供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的开通和管理，数字人民币的兑换和流通的服务。那目前呢，数字人民币还处在研发过程当中一个常规测试的阶段。运营机构在试点地区和试点场景拓展的白名单用户可以注册数字人民币的 APP。 那截止到目前呢，数字人民币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六个试点地区，加上之前的苏州、深圳、雄安新区、成都四地以及北京冬奥场馆等试点地区，数字人民币呢已经形成了10+1的格局。那接下来将会进行更宽广的推广。 哎呦真好。 除此之外呢，数字人民币的指定运营机构包括了几大行啊，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还有微众银行、网银、网商银行等等。 哎呦，这我们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数字便利，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爽的事儿啊。当然还关注到了通州26个社区近日启动32座助老打车暖心车站，方便社区的老年居民朋友们打车出行。本次启用的暖心车站均设立在各社区的出入口，老年居民们只需扫一下点一下就可以一键呼叫附近的出租车了。哎，确实打车这件事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嗯，出行方便了，生活半径就扩大了哈。 哎，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在冬日里边增加一抹红色，香甜的红色哈，那就是草莓。草莓呢是冬季里消费者最喜爱的水果之一。那最近一段时间，雪原、红玉、妙香等等不同品种的草莓都陆续在各地上市。 哎呦，这名起的真好听。 都很好听啊。现在最贵的呢叫做雪原草莓，因为刚刚上市，每斤售价达到100到150，这太贵了 啊。 预计1月中下旬呢，随着产量的上升，价格会出现小幅下降，但这个品种它就是贵哈。据了解呢，目前产自这个四川攀枝花的草莓已经陆续成熟上市了，新鲜可口的草莓一直能够吃到3月底，而且攀枝花产的草莓呢价格会稍微适中一些。还有辽宁、山东等地产的这个草莓呢也刚刚上市，品种齐全，供应充足，一斤草莓大约在15到30块钱之间，每天的销量都能达到上百份。 哎，确实，说到这个辽宁、山东等地的草莓刚上市，确实 丹东草莓就很好吃。 而且之前我去大连有一回录节目，当地特别热情啊，就款待我，让我去一个草莓基地里边 采摘， 去采风。 嗨。 这先观看，然后我这 也可以掐几个 啊。对呀，我这顺便也是摘几个。哎，别说真好吃。 是的， 草莓还是什么呢，刚摘下来的最好吃， 很新鲜哈。 哎，是顶花带刺儿的。哎，那不是草莓，那是黄瓜呀。是，这边还有一条消息，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的相关文件，自今年1月5号零时起，这是出票的日期啊，取消征收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天津航空、昆明航空、桂林航空、西部航空、瑞丽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通知，取消征收国内的航线燃油的附加费呀。 嗯，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工资的事情吧。那本科毕业月平均起薪是多少钱啊？ 哎呦，多少？ 5825元，这是个话题。 今天这个本科毕业月薪呢，这个话题就窜到了热搜榜的第一， 是 大家也都在关注。那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呢，在去年六月对高校毕业生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样本包括了东中西部地区19个省份的34所高校，样本量超过了20000人。那调查就显示，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月薪起算数平均值分别是14823啊，这是博士；硕士呢是10113，本科5825，专科3910。中位数分别是15000、9000、5000和3500。 哎，是，反正我觉得刚找工作呀，头一两年也别 想着挣钱，对， 别绝对在乎那个工资，要考虑这个公司包括这个单位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总之，祝各位挣钱越来越多才好啊！哦，这边大家都在聊今天的话题，最近什么事让您觉得特爽啊？哦，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特别爽的事儿，这个曲子一出来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如果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多好啊！啥叫隐形的翅膀啊？ 带我飞去我想去的地方。 就是总有个人或者谁啊，愿意去帮助你， 就像兵哥一样。 对呀，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位助人为乐而且不求回报的人，那就是隐形的翅膀，送给各位。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 用心 离我。多远 呢？好，这边复古他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隐形的翅膀，那就是只要心中有爱，就是每个人隐形的翅膀。 是的，你看这个小朋友，可能父母就是他们隐形的翅膀。 是，这边还有说到特爽的事儿 ，Mario 他说了，主播加精就是特爽的事儿 啊。 是，那我天天我这不够了咋办啊？下班到超市。买10袋鸡精给各位加， 有点齁，算了吧，来点天然的吧啊！ 彬彬有礼，他说了，这歌还真的挺好听的，他觉得我们节目可听可看，可互动，可点赞，就觉得特爽啊！ 哎呦，怎么还说到整容了？俏说谁整没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哎呦， 火眼金睛， 那这个说明那个机构的水平不高啊！ 对，就是纯天然，叫什么妈生整容啊？ 啊，对呀，啥意思？ 就是妈妈生出来我就是这样 啊， 妈生相， 原装 没整， 原装的呗， 对， 是吧？ 嗯， 没整过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这若愚啊，跟我开玩笑说，康乐，你来个什么最新的技术啊？叫热玛吉 啊，热玛吉 是怎么拉皮儿啊，还是啥呀？ 有点那意思吧，就是用热量去刺激你的面部肌肤，是 紧致 了，提拉紧致的作用 啊。杜尚他说了，就是什么紧致的这个轻度的灼伤皮下组织再生了就，那意思就是我做完这个热玛吉之后了，康乐就能够 年轻个5、6、7、8岁吧。 哎呀，是我现在其实各位我真没具体捯饬呢 啊， 我要是这个小脸一洗之后了，自动提升。 可是你不洗脸啊？ 我上节目之前就没洗脸，我早上洗的脸。 给你瓶洗面奶 啊！这边爱吃水煮鱼，他说还有个叫什么热拉提的，哎呦， 啊、是的， 都是最新的一些技术， 都很贵，大家都懂。 哎，是点赞助力榜第一1908，第二永远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爱吃水煮鱼，第五一抹绿色，第六1717，第七默默听专家，第八孙东林，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很爽。